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43集，相逢即是有缘。 坐下来说吧。 龙山终于开口，声音依旧那样熟悉，一如火车上初见的情形。冬至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，何玉手忙脚乱地拿出纸巾递给他。冬至道谢接过，发现龙山也正注视着自己，面容沉静，没有露出对可疑陌生人的厌烦不适，但也仅止于此。陌生而平静的眼神令冬至心头一颤，很快移开视线。 你长得很像我一位老朋友，他跟我从小玩到大，后来因故去世了，我特别想他，所以看到你就难免勾起回忆。抱歉，我只是忍不住一时的情绪。 短短时间内，冬至已经拟好了一套说辞。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 我那朋友就叫何玉啊，难道你也是？ 哎，这回真是见了鬼了。 我不会故意找晦气的，只是真的太巧了。 世上巧合的事情很多，不过相逢即是有缘。 多谢你们，我叫冬至，刚辞职，准备去长春旅游，你们呢？ 辞职？你看上去就像还在读书吧。 何玉大惊小怪的样子跟冬至印象里一模一样。 我们也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正好放年假，准备去长白山。 这也是你们的同事？ 这是我侄子。 龙神轻轻拍了一下正在吃薯片玩游戏的看潮生的肩膀， 打招呼。 看潮生忙里偷闲，脑袋以微不可见的角度抬起。 哥哥好。 叫我叔叔就可以了。你在玩什么游戏？ 大荒。 看潮生头也不抬。 回去走走，潮生不要乱跑。何玉，你帮忙看着他。 哎，好嘞。 何玉也打开游戏准备玩，文言点点头，见龙山起身就跑过去跟看潮生挨着坐。冬至正考虑要继续留下来还是找个借口跟龙山一起，就听见龙山道： 一起吗？ 冬至飞快抬头，见龙山也正看着他，明显是对他说的，来不及多想，冬至忙答应一声，起身跟在龙山的后面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过一节车厢，龙山经过洗手间也没停下来，冬至不知道他想去哪里也不好问，只得一直跟在后面，直到来到一处无人的过道，两旁光影斑驳，隐蔽性强。龙山忽然反手拽住他的手腕，冬至猝不及防，直接被人压在车壁上。 其实你是冲着我来的吧？ 两人的呼吸咫尺可闻，鼻尖几乎贴着鼻尖。冬至看着对方逼近，嘴角似笑非笑，不知是否是错觉，他觉得龙深似乎与刚认识的时候又有很大的不同。那时候的龙深几乎像一朵凛然不可侵犯的冰雪高岭之花，怎么会露出这样的有点邪气的笑容呢？ 如果我说是呢？ 那就如你所愿。 对方说道，用膝盖分开他毫无防备的双腿，以无可拒绝的强势插入中间往上一顶，然后带着不容误会的暧昧狠狠蹭了好几下。冬至被蹭得惊喘了一声，忙抓住他的肩膀制止。 你干什么？ 不是你自己说要的吗？装什么纯情？ 龙深低笑一声，捏住他的下巴就吻了上来，很快绞住了他的舌头，令他说不出话。冬至眼角氤氲水汽，牵出以力的潮红，几乎要溺毙在这场狂风暴雨般的攻城略地中，但他仅存的一丝理智依旧让他按住对方的肩膀，用力地将对方推开了一些距离。 住手！ 脚都软了，腰也软了， 就嘴巴还挺硬。 龙山轻佻地勾起笑容，又用大腿蹭了蹭他。 哦，也许不止嘴巴。 你， 东芝喘着气瞪他，似想要分辨梦境与现实，但身体传来的感觉太过强烈，令人无法忽视。 你到底是谁？ 哦，你好像还不知道我的名字。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龙深，你刚才认识的何玉是我小弟。 什么小弟？不是下属吗？ 他以前跟我是混道上的，现在跟着我做点小生意，够明白了吗？约个炮你还查祖宗八代？要不是看你这模样还挺招人，我才懒得理你。 说吧，揽上冬至的腰，往脖子上的喉结轻轻咬了一下。冬至闷哼，蓦地抓住对方的手腕，用了点力，拽往反方向。 哼，还有两下子。 对方出手反击，两人转眼过了几招，冬至伸腿朝他下身踹去，龙身不得不后退几步。 身手不错啊，哪儿练的？ 冬至看着龙身轻佻的笑容，一股怒意忽然从心底升起。 你不是龙身。 我不是龙身是谁？老子身份证上明明白白写的名字，难不成你把我认成谁了？哟，看你这余恨未消的小样，是旧情人啊。 不对，一切都不对。 冬至的意识开始有点混乱，理智上冬至觉得这只是一场幻境，是魔气根据人心深处的期盼所营造出来的幻觉，但另一个声音却告诉他，这才是真实世界，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，龙身的身份来历，眼前的这一幕才是人间真实。 龙身， 近似呻吟的破碎语调从冬至口中吐出，把怒气冲冲的龙身吓了一跳。 你告诉我，看朝生其实不是你的侄子，他是一条修行了500年刚刚化为人形的蛟，对不对？ 啊，我看你不是认错情人，是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？真是晦气。 龙身掸掸衣服上的灰，这么一闹他也没兴趣再陪对方疯下去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冬至没有再纠缠不休，但龙山走了几步却鬼使神差地停了下来，回头望去，那人站在原地怔怔发呆，眼睛发红，没有泪水，却让人无端感到绝望。 喂，你没事吧？ 对方没有理会他，龙山暗骂一声，头也不回地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